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15集，傅文生伸出两只手，左手竖起食指比了个一，右手做成竖大拇指的模样。傅小弟完全不懂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，唐默却目光一变，悄悄地抬头往陈珊珊的方向看了一眼。过了许久，他勾起唇角，右手比出一个大拇指，接着转身离开。傅文生跑回去，将唐默刚才的手势比给陈珊珊看。 我看到了。 珊珊姐，你和唐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我就比了个大拇指，就能获得更好的奖励了？ 还没有，但是很快就能有了。 傅文生一懵。陈珊珊往前走了两步，忽然停住，短发女生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羞涩。陈珊珊咳嗽一声，音量都变小了几分。 那个小生，你有求过人吗？ 啊！ 十分钟后，一道悦耳的圣诞快乐歌突然响起，圣诞老人坐在巨大的棒棒糖上也是一愣，转头看向身后，只见在他的身后，一个高大英俊的黑衣男人穿着厚厚的军靴，轻轻地踢了一下地上的白色骰子。小小的骰子咕噜一声飞向空中，被他稳稳接住。傅文铎抬起眼睛看着圣诞老人，下一秒他低沉地问道： 我通关了。 圣诞老人张大了嘴巴，良久他郁闷地嘀咕了一句： 现在的玩家怎么都这么强了？ 接着迅速变脸，换上一副兴高采烈的笑脸。 孩子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没错，你通关了，恭喜你完成了圣诞老人的跳房子游戏。 这话一落，整个白色空间里响起一阵惊呼声。傅文铎那一组的玩家大多注意到了他跳房子的顺序，他们惊喜极了，争着抢着要跳房子。傅文铎已经通关，那他跳房子的顺序肯定是正确的，只要跟着他的顺序跳就一定能通关。另外两组中大多数玩家都没注意傅文铎那边的情况，他们懊恼不已，但有心机的玩家并不着急，他们默不吭声地盯着傅文铎那组的情况，想从剩余玩家的顺序中找出正确答案。穆回雪还是第一次玩游戏被人抢先通关，颇有新鲜感，他手里把玩着一颗小小的骰子，脸上带着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转过身看向自己的身后，两个小孩还没接近就被他发现踪迹。穆回雪定定地看着两个小朋友，他笑道： 怎么，有事？ 傅文生知道穆回雪的身份，埋着头不说话。陈珊珊仰起头： 对，有事。 穆回雪挑起一眉： 什么事？ 小姑娘求人求得理直气壮，一腔正气地说道： 求您帮忙带我们通关。 另外两组的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，或许是因为玩家比较多，两组人急切地进行游戏，不浪费一点时间。中间这一组却有些安静，唐默、白若瑶、宁征、年轻女人四个人谁都没有先上。直到上一轮游戏，白若瑶和宁征仍旧轮流挑战唐默，消耗他的体力，使他受伤。但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，宁征不再犹豫，他走上前决定开始自己的游戏。这一组安静的吓人，宁征将骰子依次扔进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，然后是第六格。他跳跃进第六格里，表情变得复杂起来，他抬起头看向前方， 目光在唐默三人的身上划过，最后他说，我选他。唐默早有准备，他熟练地走到第六格，站在宁铮面前，两只红色的圣诞袜出现在半空中。唐默和宁铮走上前，将自己的骰子扔进袜子。正在此时，唐默握着骰子的手悬在半空中，他笑了一声，你和白若瑶的联盟好像也不是很稳固。宁铮身体一震，把骰子扔进袜子，没有说话。唐默声音响亮，这一组一共四个人，只有我和你的骰子点数是六，幸运骰子的点数和接下来会触发的惩罚陷阱有关，哪怕圣诞老人再想将我们团灭，也必须遵守黑塔的原则，点数为一的玩家必须受到比点数为六的玩家多很多倍的惩罚。圣诞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听着，听到这儿，他不满地为自己叫冤， 孩子，我可没想杀了你们，我可是最喜欢小朋友的圣诞老人呀。 圣诞老人的话能被所有玩家听见，有玩家压低声音，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还没点逼数吗？圣诞老人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唐默继续对宁铮说，你选择我开启决斗大舞台，是因为只有我和你的点数是六，哪怕那个女人的实力很明显在你之下，但是你不想冒险，万一她有一个出乎意料的道具能击败你，就算只有 1% 的可能性，你也不会让它发生，所以你选择了我。宁铮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唐默伸手指向后方，你为什么不选她？白若瑶指着自己， 哈哈，唐大，你说我？对啊，宁宁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不选我呢？我们可是好朋友。 宁铮面色难看，唐默替他回答， 因为你不相信他，他的点数是一，他击败你的可能性极大，只要他不认输，你就很容易失去骰子，同时游戏失败，要重头再来。比起他，宁铮，你更相信我，之前的每一轮游戏都是为了消耗我的体力，只有这次你认真了，时间不足，你不想死，你想通关，这次的决斗你一定要赢，还一定要得到六点的骰子。 宁铮说， 唐默，我没有，所以我成全你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宁铮怔怔地看着唐默，手指紧紧攥着一颗骰子。唐默微微一笑，将手松开，骰子稳稳落入圣诞袜。在这颗骰子落进去的一刹那，唐默笑道， 我认输。 说完，他将手伸进圣诞袜，将自己的骰子拿了出来。宁铮愣愣地看着唐默，他看到唐默将骰子塞回口袋，径直地走回起点。明明没有回头，却仿佛知道他在看。唐默抬手挥了挥，十分洒脱。宁铮嘴唇抿紧，他转过头拿回自己的骰子，继续游戏。很快，第二首圣诞快乐歌在白色空间里响起。宁铮站在圣诞老人的面前，看了一眼旁边的傅文铎，轻轻松了口气。他转头看向身后，只见白若瑶又凑到唐默的身边，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唐默没搭理他，而是将年轻女人推到起点。你来。白若瑶的声音停住。 唐唐，你这是要和我来一个世纪对决？ 唐默说。世纪对决？ 是啊，就剩下你和我了嘛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那个顺序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但是知道顺序是一回事儿，能通关是另一回事儿。现在场上只剩下你的点数是六，如果骰子的点数是一，唐唐，你能应付地狱级别难度的惩罚吗？ 言下之意竟是他一定会夺走唐默的骰子。唐默直接问道， 你要和我决斗？ 你不想？ 好，我在第六格等你。 白若瑶正想再说些什么，一道颤抖的女声响起， 我选他。 白若瑶下意识地扭头看向对方，只见年轻女人伸出手指，指向了圣诞老人身旁站着的宁铮。白若瑶惊讶地说：“这也可以？ 圣诞老人也没说过不可以挑战已经通关游戏的玩家，我们都是喜欢圣诞老人的好孩子，游戏是娱乐的。圣诞老人说过，决斗大舞台是给我们交流情感的地方，哪怕是通关了，难道就不可以玩了吗？” 圣诞老人摸了摸胡子：“ 确实可以挑战已经通关的玩家，这是条隐藏规则，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一点。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” 白若瑶嘻嘻一笑：“ 确实有点聪明嘛，知道自己如果拿一点的骰子，肯定走不了两格就会死，所以直接投到第六格里，先努力把自己的骰子换成六。这是糖糖你教的？” 他凑到唐默身边挑拨道：“ 不过糖糖，他怎么打得过宁铮？他完全可以选择你，你再认输，把你的骰子让给他。你们不是合作伙伴吗？特别信任对方的那种哦。” 宁铮走到第六格，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骰子。年轻女人胆战心惊地走到了他的身边。宁铮低头一看，看着这个对手。他忽然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太小心翼翼了，这样的玩家怎么可能有隐藏道具能击败他？他不该选择唐默，就该选这个女人。然而他已经选了唐默，而唐默在最后悄悄对他说了那句话。宁铮眸色暗了暗，他将骰子扔进圣诞袜。年轻女人拿出了自己最强大的道具，只要宁铮动手，他绝对第一时间躲开，同时大声认输。谁料宁铮淡淡地说：“我认输。”白若瑶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。宁铮从圣诞袜里拿走年轻女人的一点骰子，走回第九格。一切发生的极快，年轻女人呆在原地，没有回过神来。白若瑶手指捏紧，晦涩的笑声从她的牙齿缝里露了出来。 原来这就是你刚才故意挑拨我和宁铮的关系，主动认输的原因。糖糖，我都不知道你是个这么温柔的人，哪怕这个女人拿了六点的骰子，以她的实力也只有一成的可能性通关这个游戏。你凭什么认为你们两个人都能通关这个游戏，而且她守得住这颗骰子？ 唐默说：“你为什么觉得他守不住？”白若瑶说：“ 他刚刚才进行过一轮游戏，按照规则他不能立刻进行游戏，底下能进行游戏的只有你和我。我如果玩游戏，绝对会把骰子扔进第六格，再选他，把六点的骰子夺回来。” 唐默眯起双眼：“我和他的点数都是六点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，一定选他？” 白若瑶笑了：“糖糖，我看上去像个傻子吗？” 这是白若瑶第二次对唐默说这句话。白若瑶怕死，怕得要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